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你少了肩膀，而夏天开始那么短， 21:35，扣二的朋友，你们心想事成了。嗨，叶倩， 在呢，在呢啊！就是谁要是想念叶倩了，谁就二一下。 哎呀，今天的第一首歌哈，放了一首来自大家可能记忆当中特别特别喜欢的后街男孩演唱的《我想要那样》 啊，对 对 对 吧？ 对对， 我想要那样。 是， 然后就是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 嗯， 我跟叶谦说哈，我们这一周的第一时段一定要播放那一种基本上会有50个听众会跟着大合唱的歌曲。 对对， 就一定是共鸣感极强的。 可不是吗？ 对，我就想通过来的人就好像是一个 KTV 一样，在第一时段一入场，大家挨个推门，就推到这屋的歌我全会唱。 是， 好，我坐会儿啊。哎，如果第二时段的歌不好听啊，我再走调，好不好？唱个半小时， yeah. 行不行？所以我们第一时段带来的歌曲基本上都是这种，大家一听就能够唱起来的歌曲。 嗯。 好吧，叶倩那边又掉链子了。今天叶倩的歌真的是绝绝了啊！ 今天看来， 我就跟你说，水星逆行即将开始啊，你就老是对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上心。没关系啊，你那边垮掉了，我这边还依然坚挺。 说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带来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哈， 好， 基本上是能够共同演唱的。我相信下面这首歌基本上有很多朋友都会唱哈，来自阿慧张惠妹的一首歌曲， 阿妹 张惠妹的一首歌曲。 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挥舞着我们的节奏，在需要力量的时候，跟着我一起直向天空。他们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张惠妹，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歌曲所以有了动人的生命，那是因为里面住着你们，住着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特别喜欢阿妹的这一段独白哈，而这首歌呢，是她在20年后出道，20年之后，把当初她的代表作啊，也是通过一曲《姐妹》哈，第一时间征服了1996年时的好多人的耳朵。这首歌呢，是她在20年之后重新编曲来演唱的《姐妹》。 对， 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哎，怎么没有就是我以前听的那一版那么欢快了？确实在节奏上放慢了，更有一种追忆的感觉哈。其实说实话，昨天我们听到了这个城里的月光的2021版的翻唱，我下了节目之后呢，就是在路上还一直在回听这首歌，包括到家里以后我还是很激动，那种激动来自于一首好歌，它的寿命它真的可以长命百岁，它好听到任何一个年代的人接触到它的时候都想向它致敬。其实翻唱是致敬，是纪念，也是重逢， 而且你还能感觉这歌是返老还童的，不是说老气横秋的，然后越唱越怎么说，随着这个歌手或者是他的受落群他年龄的那个增长，他就又变得非常老生常谈的那种歌，他不是，他翻回来唱哪怕是速度降慢了是吧，但是你能感觉他焕发青春，他是返老还童的一种感觉唱回来的， 就是让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人依然能够在欣赏他的过程中找到 get 到我爸我妈我婶他们当年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啊、 确实好听。 好，这首歌我也断定一定有50个人以上会唱、啊、 一定会唱的。 哎呀可惜，哎呀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And leave my world so cold. You are not alone， 来自麦杰 MJ。 对 Michael， 我跟叶谦说一定要在第一时段带来一些耳熟能详的超级经典的歌。 对， 没想到叶谦带来的几乎全是他最喜欢的歌手哈。 嗯， 这么多年来应该说陪伴他从少年青年 是、 啊、到中年乃至于啊更久的老年，会听一辈子的歌。 我还以为乃至于在婴儿期， 没有啦， 喝奶瓶的时候感觉。 不，真的特别喜欢的歌手，他的声音啊，真的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 是 我们不能说一档节目，或者说，哎呀，说这样有点伤感哈。一个人能陪伴你的时光究竟有多少，其实还存在一些变数。 对， 但是好的歌曲能够陪伴你，真的是一辈子的。 对， 你想听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对吧？他带给你的那份感动，还有就是很独特的一些东西，其实你20岁、30岁、40岁，什么时候拿出来听，他其实你所体会到的动听也好，里面的一些当时未感觉到的东西，他都一定会呈现新的内容。 是，幸亏我之前啊，年轻的时候喜欢的这些歌手啊，还有乐队啊，他不乏有很多的就是佳作，不乏有很多耳熟能详的。不然我要真的老是喜欢那些非常另类偏门的话，你要真让我在这环节拿出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我自己喜欢的歌手和乐队，那就很尴尬了。但是幸好你看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啊，迈克杰克逊是不愧是流行之王，当年的现在的以后的，我估计都不会有人打破他。 对，特别有趣的就是刚才在听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就因为听这首歌实在是太多遍了，所以你都能在这个他的那种小气口啊，他的那种独特的那样的声音的， 是 就是你会很跟他同步啊，就像我们说两个人一起拍，哎，你一句我一句啊，现在小视频不是很流行这样吗？ 嗯， 哎，说到这里哈，就是演唱者，这首歌的演唱者，昨天晚上有听友说也是他会啊一直单曲循环的歌，而这位老歌手呢，他目前也是有点啊和大家哎玩起来了、 哦、 就是他把这首歌放了来我一句，哎，你就可以在你的那个小世界当中拍一段小视频跟他合唱， 真不错。 来吧各位朋友，在电台中和他合唱一下吧。花香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想藏在就像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 醒我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 谢谢许绍洋当年为我们带出这样一首歌啊，同时那一部剧哈，也让很多朋友觉得那是回忆当中很重要的一笔。所以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在聊天室中打出了三个字：回忆杀。 这你们能回忆？ 好，我们掌声。第二时段继续喽。 翠微国潮购物狂欢来袭，各店秋季商品精彩上新，翠微为您提前放假。即日起，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商品八折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好玩，关注翠微官方微信，提前掌握。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5号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二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一大段时间来呢，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和调整啊，在第二时段呢推出了一个环节，就是听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啊， 还行，挺好玩的。 对，他是玩的挺开心啊，但是从上周和上上周，因为我们这个应该行进两周了， 对， 从数据表明。不咋地、 啊、跑了，嗯， 哎，所以我用五月天来 先练个场，练个场啊， 给你暖个场， 谢谢。 肩膀叫着吉他，紧张右手带着却没清爽，没办法啊，都是为了叫吉他，练好和弦什么歌都不怕，学妹都说学长好棒棒啊，讲一和弦也是没什么啦，副歌之前就不再炫耀啦，你说那 C 和弦就是 Do Mi So， 然后 G 和弦会有 C Re So， 当然了 A 麦它就是 La Do Mi， 你的和弦任你选择，唱出你的自由，一个单音多寂寞你会懂，关于和弦我们不用多说，还不跟上你总笑着等我，深深排队合唱会是哪一首，一套和弦什么难都不怕，超过人生太多没有解答，高级和弦反正不用钱啦，我听过你世界全都哭啦，你说那 C 和弦就是 Do Mi So， 然后那 G 和弦会有 C Re So， 当然了 A 麦它就是 La Do Mi， 我说学长为什么还握着学妹的手，你无忧像一条明亮 Do Mi So， 你温柔如走在风中 C Re So， 悲伤时还有我陪你 La Do Mi，和弦没有人管，唱出你的自由，你的和弦任你选择，唱出你的自由。 来自五月天演唱的，你说那 C 和弦就是 啊、哎、，C 和弦就是哆咪嗦，嗯， 特别浪漫哈， 是， 就属于会弹吉他的学长啊，在和师妹共同聊着校园时光里曾经在一起、嗯、弹吉他的日子， 是， 哎，所以我们用这首歌呢来带出今天晚上叶谦东城区的叶谦为大家弹吉他，不知道又是哪一首英文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为他加油啊，即便是这两周可能你喜欢过但是你没有在这个平台上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的这个数据里呢也没有你的这个显示啊， 嗯， 于是乎这个环节究竟接下来下周下个月到底要不要延续呢，其实还真的由大家来决定， 对， 不行的话就把吉他给它撇出去、啊、 别我还留着自己回家吧 来吧， 这个也没有人给我翻谱，每次我中间都会断一下啊，不是因为我唱不下去，是因为我得去摸鼠标翻谱，好，这首歌 我为什么不能给他翻呢，是因为我离他真的很远很远、 而且他也不知道我唱到哪 儿、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都看着屏幕呢、嗯、 这首歌在目前为止我都不知道怎么唱它，但是我应该用一种轻松的演绎吧。 You are the one, You are the one, 我找找调啊。 You are the one that makes my day a dream come true, yeah, yet and still you wonder ifI think of you. You ought to see how the other girl behave when you are not around. And only then you would know that it's on your finger. Oh, if you were there.I care, there's no need for you, no have faith in me, no, cause it's by your side, girl, that I long on to be, yeah, there's a time with my friend when I don't have much to say.You don't know it's with you I could ever act that way. If you were there, you would know. You were there, you know. If you were there, you would know. If you were there, you know that I care. 一老一少的歌曲。刚才我翻唱的呢，其实是这个乐队，就是 Maroon 5 之前的他们的，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父辈的那个一个乐队，威猛的那个一首我很喜欢的歌。但是可能大家更熟悉威猛的都是那几首歌哈，就是无心快语啦，或者是 Last Christmas 之类的。但是这首歌 If You Were There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所以我翻唱给大家听。然后紧接着放给大家的就是耳熟能详的了，就是来自 Maroon 5 的这首 She Will Be Loved。 对，这十四年的过程里哈，有许多的小伙伴，我知道有很多女性听友哈，就是尤其在生活里不太愿意和别人多说话的那种女性听友，特别喜欢听叶谦放的歌。 嗯，谢谢谢谢你， 因为他们有人给我发过私信啊，他们没有告诉你，但是他们跟我说要转达一下对叶谦老师啊，他曾经放过的奇奇怪怪的歌曲的支持啊。 这就算我没白忙。 对，虽然只有那么几个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几个啊看作是由点及面啊，一个顶十个，这样说来也得有个二百个。 你会让我产生执念的，其实 我要为那二百个人奋斗。 其实我不是每天都可以都能唱的， 但是他会坚持下去。 是，我会坚持。 几个和你几何，月落星辰，日出东海，和你走过理想的大河，从容地飞腾着。你看那盛放的花，来自期盼的种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宽广的大河，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奔腾向前的大江，来自高山的哺育。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和光同舞，奋不顾身的坎坷。和光同志，不为生命去。你看那盛放的花，来自期盼的种子。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宽广的大河，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奔腾向前的大江，来自高山的哺育。你看那丰硕果实，来自耕耘的浪漫。和光同尘，不为生命而来，不为低谷而去。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坎坷，和光同尘，不 辨识度极其高的周深，他带来的一首《和光同尘》啊，这几年在新歌手当中哈、啊，新的声音当中，周深无疑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而且他的作品也是最高产的，基本上包含了太多的影视剧作品，包括这首歌，它也是一部影视剧的歌曲啊。 这是来了这个合作的机遇啊，你挡都挡不住，躲都躲不开，一首接一首，人家都要向你要歌， 对， 要向你要唱。 这个、不得不承认，他首先音色特别的特别的好，还有就是他演绎作品极其有自己的风格。 是， 你看，不管在春晚的舞台上，还是他演绎的这些影视剧作品，都不是说一味的啊、一种风格，他还真的会有这个音剧音这个歌的或者音剧的这个状况哈、啊，有他的一个变化在其中的。 嗯， 所以周深无疑啊、是在很多时刻被我们记得和想起的歌手。 好，再来一首耳熟能详，这我也翻唱过，不过呢现在请原唱者 Simon and Garfunkel The Sound of Silence。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对，没错，这就是原唱 Simon and Garfunkel 这两个人，从二十多岁在一起就是传奇组合。当然了，你们也不能赖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他们唱的好像底气不足了，因为在这场演唱会的时候，这两位老兄已经是六七十旬的老人了。 哎呀， 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很不错了。 哎呀，我刚才想说这该死的氛围感啊，就是你不管他唱的水准和当年如何哈， 是， 但是这种氛围拿捏的死死的， 对 啊，就你一听你就沉浸其中了。哎呀，好的声音啊，好的歌曲，就会让我们不断在与他碰撞中，也忍不住翻唱一下。下面这首歌便是一首翻唱的歌。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你那里天气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偶尔我会想起他，心里有一些牵挂，有些爱却不得不各安天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花，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赌一把幸福的筹码。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起他，他现在好吗？可我没有能给你想要的回答，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现在好吗？可我没有能给你 有的回答，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幸福啊， 来自简弘亦翻唱何洁的你一定要幸福。这位1986年生于湖南常德市的男歌手，我觉得他的气质里很像杨宗纬，就是带着那种给人老想保护欲的那种哀哀的调调哈， 对， 哀伤伤的调调。所以这首歌不知道你在听到的第一瞬间里生成的感觉里有没有觉得何洁的原版它是那种打开的啊，就是完全一个情绪的释放型的。 杨宗纬就是这样的歌手，他习惯于，他也擅长于把那个洋葱一点一点的剥开，一层一层的剥开，然后细细腻腻的把这个歌曲给你唱好。真的，他不觉得，他觉得我说的不对，你知道吗？ 不是啦，我当时想的是你的下一首歌为什么没有给我？ 啊，咱们这时段还有时间呢。 哎呀，算了吧。 好吧， 跟大家讲了哈， 下段时段给您补一下。 水星逆行9月27号即将开始，如果你平常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有把握，但是在这一段期间里呢，请在有把握的前提下，更要用心的检查，更要仔细的备份 啊， 不要造成这种情绪的一些波动啊，或者是一些闪失啊，到时候你就会尝到它的厉害了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想要推起来推不出来啊。好， 先迟到再播不出来啊， 这没歌没人。 好吧，我们这个时段呢接近尾声了，下个时段听暖文章和冷笑话吧。 期待没想要什么不自在，沿路的花瓣雨。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9月15号周三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好的，这个时段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从这个数据来看，四个时段当中呢最受欢迎的是第三时段。 嗯，不晚不晚，冬至煮雪烹茶一点不晚，来的正是时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不是，您能不能先告诉大家，您刚才读出的那个名字是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里啊？ 对，男左女右。 要不你突然间整出一串名来，大家不知道是谁，还以为你生活中的朋友呢。 以为直接闯这个聊天室，闯到这直播间里来了呢，是吧？ 哎呀，好吧，那就上才艺啊。 才艺是这样的，有一个老兄，他占人便宜占惯了，他呢。左占点人便宜，右占点人便宜，占的都无趣了。后来呢，他想在这个名号上占人便宜，他在这辈分上想占人便宜，那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比较缺德的事儿，他给这个啊快递公司啊写这个自己的邮寄姓名的时候呢，他诚心写了一个我爹，啊，收件人我爹，这个就导致什么呢？你们也知道，快递公司的这个快递员他都会送货的时候最后会打个电话给收件人，然后呢打通了以后通常就会问您是我爹吗？他还诚心，他还在那儿第一遍还不肯定的回答，他说啊什么，人家又得说一遍，您是我爹吧？啊是啊，那边很气愤啊，就是您的快递帮我给您放在传达室了啊，哐就给挂了。哎，他就很得意，哎呀太得意了。那天呢遇见这么一个快递员，特地呢跟自己的语文老师请教了一下怎么对付他这样的人啊，给他打通了电话，上来就是一句你是叫我爹吧？他说啊你是不是叫我爹？不是，这怎么个意思？你要是叫我爹的话，你这儿有一个快递包裹放传达室了，知道吧？你要是不叫我爹，那就不是你的了。 治得非常好啊，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啊，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啊，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开这种玩笑，这个是很没有水准的，是吧？你哪怕叫个谁谁谁的啊女朋友啊，谁谁的男朋友， 那出事儿了， 就这么说吧啊，你比如喜欢谁，你的 idol 的名字也能忍啊，不能忍的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哈。而且其实现在快递小哥都精着呢， 对， 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是 人家才不给你说全呢，就给你放那哈。来吧，听完这首歌我们听暖文章。 Simona, you're getting older, your journey's been etched on your skin. Simona, wish I had known.Sunday night, and then both stay out till the morning light. every Saturday night, and we'd both stay out till the morning light, and we sang, here we go again. And though time goes by, I will always be in a club with you in 1973, singing, here we go again. I would call you up every Saturday night, and we'd both stay out till the morning light, and we'd sign, here we go again. And though time goes by, I will always be in a club with you in 1973, singing, here we go again. And though time goes by, I will always be in a club with you in 1973. James Blunt 这首歌呢比我还大一岁，当然他唱 1973， 对，这首歌年份比我出生年份大一岁，但是这首歌年份是2007年啊，我是说这首歌的这个歌名比我大一岁，1973。 好了，22:08啊，听过了冷笑话之后呢，马上要和你分享本周的第三篇短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有社交恐惧症吗？生活中的你有过这样的场景吗？当着大伙的面发个言，明明打了很多遍这个副稿，话到嘴边却大脑空白，路上与认识的人迎面相遇，赶紧低头佯装看手机，为要不要打招呼思前想后，参加聚会时故作镇定，一边努力当隐形人，一边尴尬而不失礼貌地保持微笑。在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际交往却在某种程度上令人不知所措，这样的焦虑为何产生？障碍从何而来？所谓社交恐惧症，医学上称之为社交焦虑障碍。其实大多数人称的社恐，并未达到疾病的程度，而是由医学概念转化而来的网络热词，成为一种具有调侃性质的群体性标签。曾有调查显示，超40%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症，不论是因为过于敏感而导致的社恐自闭，还是为保持界限感而形成的职场社恐，1000个人可能会有1000种理由拒绝社交，只不过这种回避行为并不会减少精神压力。社恐是孤独，也很难带来长久的安全感。帽子、墨镜、耳机、手机，如果用几个词勾勒社恐的形象，这些装备堪称标配。帽子与墨镜让面部表情不易被察觉，耳机是与外部划清界限的听觉篱笆，纵然人潮人海，我自一片清静。值得注意的是，社恐不意味着与世隔绝。有研究发现，年轻人更喜欢在网络社交，线上热闹，线下独处已成为一种现象。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信息科技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隔阂。手机很近，你却很远。互联网让社会交往实现了不以山海为远， 但指尖跳动添加的朋友很难在虚拟世界辨别真假，信息科技下的隔阂由此而生。从这个角度看，朋友圈设置三天可见，发布状态兴趣减弱，当前社交媒体平台更为谨慎的分享行为，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对网络社交行为的审视与反思。在快节奏高负荷的信息快餐时代，无时无处不在的即时社交耗费着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深入交流。没有了分享快乐的心境，不再有心有灵犀的默契，难怪有网友说，我的社交已破产，懒得去经营每一种感情。没有人能成为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这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自然秉性，但保持怎样的社交距离，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尺度。内向本就是种天生的性格，无需刻意迎合或改变，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机互动不可能完全取代人际交流，字节传书载不动惊鸿一瞥的万千情愫。社交是一种刚需，社交的方式却有千千万万。就像有人喜欢在深夜的小酒馆里约上三两好友把酒言欢，有些人倾向于在沉浸式的剧本杀中结识更多新朋友，有些人则独爱对月咏怀，与千年前的文人墨客彻夜畅聊。技术丰富了社交的形式，但永远不是封闭自己拒绝他人的借口。让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的，除了人类自己别无他途。世界可爱，岁月可人，以诚相交，温柔以待。 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眷恋。 一直 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 那个充满了南方乐队的那种特质，很细腻， 对，而且用最深情的调调唱着关于逝去最难过的心情，可是也有一种一下子豁然开朗，我们总要往前看，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其实他们希望我们过得更好，希望用这样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今天这篇暖文章呢，在后面放这首歌呢，也是希望所有感觉自己也是有点社交恐惧症的人啊，不用在这件事情上过于纠结啊，但是呢的的确确应该有自己生命当中可以和你互动的人，你可能没有像人家那么牛的社交很厉害的人哈，有那么大的气场，就是在说话的时候那么自信，但至少你有你的小世界啊，就这样就很好了。 你有自己的小世界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可能会遇到无法就是沟通的人，就是说你遇到的是比如说你遇到商场的一些不讲理的人，或者是你遇见你觉得他跟你理念不同，但是他又不想让步，所以呢有的时候第一次就沟通不行，第二次又产生更强烈的碰撞，以后呢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社恐，就是说哎呦我遇不到好人了，这都我没法跟人交流，就是这种感觉，我干脆不跟人打交道，这个其实大可不必，是为什么呢，就是韩立说你有自己的小宇宙，保存自己小宇宙，然后你就知道怎么跟人家就是圆融，然后周旋，或者是随机应变，这个就是在你自己小宇宙里边有很多很多库存。 其实从我们从小上学开始啊，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班级里面啊，有一些人是很会带气氛的，对吧？ 对， 也很会有这个组织能力啊，表达能力啊，这个肯定从小就有他的这方面的一个天赋在其中。慢慢的呢，到了社会上啊，在工作岗位上，我们也会发现，但凡口才好的啊，这个逻辑性好的，同时呢又非常有亲和力的人，哎，他们在这个社交、公众场合，不管交流啊，还是和人打交道啊，都让人很舒服。我讲真，我都不是这样的人。 这是一种天赋，这你别看小看他，这也是一种天赋。就像你唱歌唱不好，但是你有这个美丽的嗓音，是吧？你可以说话，但是你确实是美丽嗓音只能做到说话，只能说得很流利，但是呢，别人有天赋，能号召， 对， 就是能让别人听他说话，说得很有道理。 哎，这两年就关于这个社交恐惧症这个事情，好像还真的经常被说到。由此而来，就是有特别弱的，就一定有特别强的。 是 你看到的特别强的，就社交特牛的那种类型的。就你能立刻想到的，比如谁吗？ 我能想到的。我能想到的都是那些其实已经很成名的了。 我说的就是你周围朋友当中，哎，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哦，哇，社交太牛了，有这样的人吗？ 有， 还是你们的人？对啊， 有，他是见缝插针的，就他， 啊， 看见谁他都能说上他的，就是那个人的兴趣爱好点，他能马上就投入说，哎，我也看这个，哎，你知道吗？那个，比如说，他知道我是喜欢听欧美音乐，他就立刻把他的所有的库存里的他那个欧美的那些碟也都给我拿出来看，就是发照片过来说，哎，这张你有吗？是吗？就是他很善于沟通，跟你搭成一个共识的那个桥梁来沟通，这个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其实都会在其中也辨别哈，我们不喜欢那种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不太真诚的， 对对，硬跟你 就是 拉近乎，那也是能看出来。 那种人他披着一个率性的外衣，但是你跟他过过事儿之后，你发现不行。 对，事儿上 我是遇过这样的人， 事儿上一见就 真的不行， 露馅了。 哎，但是有一些人呢，人家其实不是刻意的，就是他就是在，就像我们经常看有些综艺节目当中，有些人他就是会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对吧？怎么 Q 他就立马都会有彩出来。 对， 哎，生活当中如果你的朋友里面有这样的人，你放心啊，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已经乱了阵脚，但他还是真的是非常的淡定。 对， 我觉得这些人 那种 我也喜欢，我觉得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玻璃心， 而且他们也没有多就气场非常强大到就是强势啊什么的，他们很温润，然后他很温文尔雅，就是他不显山不露水，可是他 自己确实有墨水，他肚子里确实有货，那你跟他一聊呢，他说话呢水平不一样，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你看别人要说话那个水平水准啊，你马上就能聊上半个小时啊20分钟，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我觉得社交非常厉害的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秒回。 嗯， 真的。 对， 我就觉得他们都好像是那个一直在线的客服啊。 这个就有些矛盾。我认识一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搞音乐嘛，艺术家嘛，他们确实是不能秒回，而且他有的事情他不想回，他也不跟你说，我这件事我不懂，或者这件事我不想这个参与，他就干脆就躲，就是这种社交、就是鸵鸟脑袋，就干脆就躲，然后不告诉你任何。 你是说社交恐惧症那波人，对吗？ 就是艺术家嘛。你好歹你给我个回复啊，或者你让你经纪人呢，哪怕你的爱人给我回复，就是没有。就是 他们一般都是意念回复啊，就感觉已经回完了。 对，其实他在用意念跟你深交。 22:28，11秒，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也该转身了。 对，鲍勃·马利和他的 Wailers 乐队，这首歌叫 Talking Blue。 对，此时此刻呢，不知道你在做着什么啊，但愿我们陪伴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光里哈，给过你几首歌的听觉的舒适感啊。 对， 如果还不够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给时间一点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 FM 九七四

说到这首《爱如潮水》，我们得把时间推移到1993年。 93年， 这首歌的作词呢是李宗盛，这个不用多说了哈。 对， 大家对李宗盛特别了解，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并不是他在歌坛绝对的被大家广为熟知和认可的阶段， 是正在事业上升期。 他写完这首歌呢，哈，他的内心里面其实。他想象的哈是一个历经沧桑，对于感情有很多经历的男人发出的一种想法。但是你知道吗，在90年代啊，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啊是硬汉， 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他的歌曲里面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哎有一点懦弱啊，以及对待爱情的无力啊，让李宗盛开始的时候对这首歌呢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他起初呢也想找一个历经沧桑的，就是很男人的很 man 的那种声音来演绎。哎，刚好呢，张信哲在93年呢是刚刚服完，刚刚就是当兵退伍，他还有点那个校园的学生气息，就让他来演绎。没想到哈，他的演绎让这首歌呢呈现了不同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嗓子还是摆在那儿了，细腻高亢。 所以这首歌就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也成了张信哲的代表作。 虽然没有像。李大哥那样想象的是，可能他想象的是自己那种汉子的那种发音啊，我咋也没有， 不是你说的那是，你说那是动力火， 我咋也不能养这只 老爹。 但是其实 问天再要500年， 其实他没想到那么细腻跟高亢的嗓音演绎他写的歌，他觉得诠释的更舒服。我估计他一下就被那个迷住了，被这个歌声。 对，而且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对不起，我觉得所有的人唱过的都没有张信哲的原唱能够超越。因为他的这首歌就是在季节性上，我觉得就是这个秋初的时候听是最恰如其分的。 嗯， 你看他常常说不要看到你在夜里嘛，对吧？ 对， 你想天太冷的话他不会出去的，你天太热的话人家出去吃个烧烤喝个小啤酒你也拦不住。 93年，然后零几年呢又是老爹又翻唱过这个歌曲啊，迪克牛仔，然后那个时候在卡拉 OK 也是狂唱这样的歌曲。零几年 蔡淳佳、高胜美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 但还是你说的，就是张信哲这版你什么时候翻出来，什么时候他能给你带回到 巅峰 最好的那一首的。 对，就是因为他的嗓音非常的清澈，而且像泉水一样流到了人的心坎里。还有就是90年代的歌哈， 嗯， 他好像有的特别旺盛的生命力。你看，这么多年过去，比你的年龄还大呢。 Draw the blinds and set the alarm, 'cause I'm not coming home in the morning.With sadness in your eyes, 'cause I'll be gone, I'm moving on. Goodbye, so long. Every flower has faded to dust.I'm not coming home. Tears may fall, your lashes may rust, but I'm not coming home. Forever's on my mind, and I've just got to.Thank you. so everyone knows I'm not coming home. Goodbye, so 其在七月推出的一首新歌叫离不开，这感觉啊才是最终两个人能够走下去的最重要的心理情愫，彼此都觉得离不开对方。 是一首很美妙的很抒情的粤语歌曲， 对，在香港歌坛啊，在这些新的这些年啊涌现的女歌手当中，我觉得谢安琪绝对是可圈可点的。 嗯，而且粤语的发音在歌曲里我们是知道的，它是不会太高的，粤语它不会、永远也不会太那种高亢。你看，你用粤语飙高音的那种歌很少很少。 对，从发音来说哈， 对，它会中低音很出色。 当你听的歌越来越多，其实你自己就有大概其的一个判断，就是一首歌它的好听有很多元素，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你听它的感情 是那么自然的在他的声音中呈现出来， 细腻的， 对，他没有那种比如我们在卡拉 OK 当中想唱好一首歌，我们极尽之能事啊，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我要强调我很真诚，强调我很，但是我们的音色似乎达不到那个状态。就像那天看孙燕姿的演唱会，然后大家就问怎么能把这首歌唱好，孙燕姿说你要真的把这件事情啊，就想到他，你就是怀念他，你就是你是真诚的， 就还是得走心。 对，你知道他在高处说你就是要真诚唱就好了，而我们觉得我们真诚了，可是我们唱的怎么还是那个 样子，唱的是真不成啊，我跟你说。 对，所以这就是对于人家天赋好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在真诚度啊，在感情的饱满度上再加工，或者说有他的一些独到的东西的时候，就很容易让这首歌呈现出一个非常优秀的状态。 他这样说呢，对于其他一般普通人普通听众来说肯定是不可以不可能就是马上接受跟理解的，是为什么呢？人家是已经抛开之前的声乐的基本功， 嗯哼， 节奏那个旋律啊，音准啊，气息气口啊，丹田什么，人把这些都已经练OK 了，就已经抛开了，然后才跟你说的更高一级的， 是 说你要问我怎么把这歌唱好，那你要用心啊，你要走心啊，你要真诚把这个故事当成是自己的要去唱。其实他的前提是人家没有功夫教你怎么去唱歌，人家只是说如果你怎么唱好歌，怎么能把它唱好，那我告诉你怎么唱好。 燕姿她本身并不是就是专业学音乐的，但她后来确实是到了李思聪、李伟聪的这个音乐的学校去学习， 一定要进修、 啊、然后被发掘。当时其实我真的很怀念那个时代，就为什么昨天我说听城里的月光大家的翻唱我很感动，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这种唱片公司他们共同的力量，然后所有下面的歌手一块唱歌，其实是当时还是挺普遍的啊，经常会有一些作品。后来的后来，大家都开始单打独斗了， 嗯， 都好像唱片公司的概念也都开始模糊了， 是， 对吧？ 对， 就当昨天你听到林宥嘉，听到这个动力火车，听到 FIR， 听到郁可唯。你不知道他们是一个公司的吧？ 也是， 对吧？ 对，也是忽然在这首歌里才知道啊、哦，师兄弟、师兄妹们都在一起。 对，然后集结成一种力量。 是， 包括制作人在制作的时候也发现，毕竟这些唱功好，又加上他的还有周慧啊，都是他们这个唱片公司的。他在这个制作的时候，毕竟大家是云端录制， 嗯， 这就存在一个大家表现的内容不太相同。 对， 你怎么他自己都写到，就怎么给特色不明显的声音啊，给他在编曲上增加一些特点啊，其实这个都是制作人编曲人很厉害的地方体现。 这个功课还是要做的， 所以我说啊，不是我唱的难听，哼， 啊，又落实到自己这儿了， 可能我也是没有遇到好的制作人， 没遇到好制作人呀、啊、 好的编曲、啊、 可能以后技术更高超一些的时候，制作人更能运用自如的时候，你就能实现你的梦想了。 但是他会觉得我为什么不把一个比如70分制作成更好的90分、 嗯、 而要给你这样的一个40分的人制作成90分呢，对吧？没必要、 啊、这个个人理念了。I know you don't believe. Let me keep the last thing left for me. This will be the year, the year. The year I learned to take some time to stop and breathe it in.To keep a promise to myself To finish what I begin Bad habits stop No more regrets I'll step out of the red Open arms and an open heart To all that lies ahead And even though you've heard it all And I know you don't believe Let me keep the last thing left for meThe year, the year 时间不早了。 哎呀， 22:51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差不多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了。 那好， 叶谦，请说出你的晚安祝福。 嗯，好梦香甜，把这首苏珊大妈的 This Will Be the Year 送给大家。 好的，那我呢，明天下午的4点钟啊，将会确实和麦麦共同带来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会每周在周四和周五的下午4点钟出现，而且在星期五的下午4点呢，将会自动生成音乐盲盒点播。 盲盒点播， 对，大家不是很喜欢有点歌节目吗？然后我这个做点歌节目19年的人啊， 啊， 也是啊， 也终于有盲盒， 也希望能够继续来服务于大家。所以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摩天轮版的《浪潮》Listen to One 姐，晚安， 晚安。 想睡却丝毫不困，世界都睡得太安稳，剩我一个人，想你到凌晨，怎么能遇见一个人？仿佛会停顿，原来当心里有个人，每到了夜深就如此翻腾。若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就像是 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红红的北京， 红红的北京， 红日夕阳映红广阔天空，紫禁城环绕巍峨红墙，颐和园处处雕梁画栋，红红的月季微白那苍天眼里，清爽的秋风把香山枫叶染红，紫荷园红满树写着百姓的忠厚，我们心上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